这个情况我很烦的，有，就会遇到文艺啊，文艺，依照现行的文艺会变成110条的第二项，受益人40个，受益人5个，不存在，怎么样？受益人已死，丧失受益人。根本没有受益人，这是文艺的想法。但是这样子的说法对吗？对，为什么对？因为我刚才不讲，受益人的权利来自于这个时间点，这时候保险金已经确定了，受益权已经转入确定，保险金已经确定。所以在事故发生的这个当下，受益人有没有？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学者啊，应该是认为说，在事故发生时，人身存折为限。他认为应该做这样一个解释比较好。而不是依照法条文义写什么请求保险金之时。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事故发生时的时候，受益人已经确定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然后他死掉，结论会变成什么？转为受益人的遗产。转为受益人的遗产，因为这时候受益权已经确定了，虽然他死。但是这笔钱是他的，已经是他的，他就有办法去请求这一笔保险金，然后最后他说他死了，交给他的继承去分吧，交给他的继承去分吧。如果我们走上面那条路的话，你就要接着113条看哦。死亡保险契约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时候，他的保险金呢就会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如果我们走上面这一条路的话，如果啦，就会变成被保险的遗产。这是两条路的差异，学者都是走下面这一条，实务也是走下面那一条。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第9页的地方，在讨论就是这个问题啦。以予请求金保险金的时，人身存折为限，这是唯一的一个受益人的资格的要求。法条定是这样定的，但是学者都认为要改成是事故发生之时。这个条文的文义应该是一个错误的例子啊。然后文义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请你自己多多注意，这是江老师提出来的。他说，其实我们从110条、111条看得出来，有一个除什么声明放弃处分权外，声明放弃处分权者外，有没有？有个除什么什么什么外，就这个东西代表的很重要。一旦有声明放弃处分权的情况底下，受益人的权限就趋于确定。这是江老师对于111条的理解。所以在这地方，他特别提了一个例外，讲义有写111条，如果押往人已经声明放弃处分权的时候，保险契约上的利益已经确定归属于受益人了，即应归属于受益人。纵使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保险金额亦归属于受益人之遗产。所以这种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最明显？出现在受益人死在这里的时候。如果是在这里死亡，江老师要问的就是这种问题嘛。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所死亡，这时候逻辑上是不是没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生存者为限？学者意见嘛？没有的话，他才会带我丧失受益权。但是江老师在这边有特别提到，多了一个分类，这是江老师再多出来的，还要再分。事故发生时，人身存折为限，江老师还会再分，有已事先放弃受益权，跟未事先放弃受益权。如果已经事先放弃，有没有这个要件？ 不虚实要件。如果未事先放弃，才会接到这个事故发生时人生存的危险。这是江老师在做更细致的分类啊。所以你遇到这种考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有个江老师想的跟大家不一样，有个有没有声明放弃，事先放弃这件事情。如果有事先声明放弃处分权的话，这个受益人受益权就已经先行确定，管他什么时候死，不管什么时候死都是一样的，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好，所以这样子，我们用一个问题啊，其实这种考法很少，最常考的就是一起死，一起死的考很多次啊，两上来两题，我们解一题就好，第九页上面那一题啊。一个歌词叫大嘛，对，甲男乙女于民国94年2月1日结婚，婚后没有子女，也没有其他什么继承人，假设都没有继承人啊。甲乙自己为被保险人，向 A 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新台币1000万之终身寿险。对，我甲跟 A 嘛，我甲跟 A。保1000万的终身寿险，指定以为受益人，所以他自己是腰保人，也是被保险人，其他都不用讨论了。腰保人跟被保险人，然后甲乙两人搭机前往韩国旅游，这可能是蜜月旅行哦。可是蜜月旅行去韩国有点太 low， 对不对？一个15000就搞定了，对，好像有点太弱了一点。结果因为太省了，然后可能还坐的是华航，然后飞机坠毁了，导致甲乙双双死亡，所以甲乙是共同死亡，对不对？同时死亡，就说 A 公司到底应该将保险金给付给谁？所以他们是一起死的，哇，真的也是亡命鸳鸯哎，亡命鸳鸯，然后一起死，同时，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都要特别注意一下。逻辑上，我们那时候会考虑乙在甲死的那一刹有没有活着，对不对？逻辑上，你第一个想到直觉会是这个。偏偏如果这是江老师的节目，你一定要先处理一个问题：甲有没有事先放弃处分权？放弃处分权。如果他有事先放弃受益人的变更或者是处分之权限，然后未事先的话，这就会有影响。如果已经事先放弃的话，已确定享有受益权限。那他就算同时死或是先死有差吗？没有差，所以这时候做出来的结论是，作为乙的遗产。然后第二个，如果他没有事先放弃处分权的情况底下，我们才有必要再去看同时死亡不适用同时存在原则。这是最常考民法啦，同时死亡不适用同时存在，什么意思？就是 A 甲死的时候乙没有活着，乙死的时候甲也没有活着，他们两只一起死。没有一个先死，没有一个后死，因为我没办法判定谁先谁后，除非能够举证，那就认了。如果是坠机，怎么举证？所以依照这样子的想法，第二个层次就会带到：甲死的时候，乙未生存。所以甲死的时候，乙没有生存，乙既然没有生存，是不是就不符合110条第二项讲的资格？所以这时候，乙无受益权， 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在这里，事先放弃处分权或是变更权，这太难了。因为蒋老师就是从那个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这个字推出了这样子一个更前端的分类，更前端的分类。考试的时候最常忘的就是那个地方，最常忘的就是地方。通常这里差不多就啪就写下去，这里差不多就开始写下去，后面那边就一定会记得。但是那个处分权的部分很容易忘，非常容易忘。好，这万年考题也常考，选择题也常考。上次你们考选择题是考，我想一下，上次是不是考这一种，不是考共同死亡，上次是考儿子就是受益人把爸爸杀掉，然后他受益人不是一个，他上次考的是另外一个，是后面那一题。反正受益人的考题算很多啦，受益人的考题算很多，然后这个是最经典的考法，很常考这种。一起死啊，一起死。好，我们后来继续往后看了第十页的地方，那个刚才最下面你就不看了，长得一样啊，长得一样，只是这次没有坐飞机，是一起被烧死，死的方法不太一样，就是这样，下一题就是一样。那么第十页这个地方呢，它讲的是一个收员的指定跟保险金的归属，这东西其实刚刚在一开始上课我就有先讲，在这边就再提一次。他说：“收益人的指定权人到底是谁呢？有押保人指定说，跟押保人及被保险人皆得指定说。你来看看，首先，押保人指定说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押保人是契约的当事人，依照110条第一项，也说是押保人所指定的受益人。然后后来第三个上人就开始问说：，如果押保人与被保险人为不同人的时候呢？”应得被保险人之书面同意，所以他说等到不同的时候，我们再想105条跟106条。那下一个层次，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押保人跟被保险人皆得指定说，这个就是江老师想要主张的，比如说，刚我这里讲的是江老师想要主张的，比如说，他是说押保人之指定权源自于缔约的便利性，以及被保险人之隐藏性授权。刚刚提到这个隐藏性授权，它的隐藏性授权就在于说，105条已经有个同意嘛，那个同意的同时，代表着它是一个隐藏性授权。被保险人若仅有被动的同意权的时候，将使得押保人失踪有运作上的困难。那个字打错，有运作上的困难，什么意思呢？江老师说啊，刚刚那个图我已经画过一次，你可能也不用再画。就继续把它补充完，后面这个难度比较高一点，所以间接版。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是说，甲跟保险人都是缔造一个保险，他是押保人，然后乙是被保险人。然后现在问题到底是谁来指定受益人嘛？谁来指定受益人？啊，我不是说有一派说法会认为说，其实是甲这个契约当事人，基于这个契约去指定的一个受益人。啊，这个受益人如果乙看不顺眼，或是乙不想要指定他的时候，甲要指定的人就一定要先经过乙的同意嘛。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他偏偏这样子的说法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江老师第一个之一，在实务运作上的困难度。他说：“如果你先认为是甲有第一优先，先甲嘛，啊，如果乙不同意再问乙嘛，那时候如果甲不见怎么办？如果甲失踪？”他问的问题是这个：如果甲失踪，那谁来指定？因为押保人指定说是说这是基于契约的当事人甲来指定。如果甲失踪了，那个乙怎么办？乙要找受益人怎么办？没办法去改这个契约了嘛。所以江老师说不对不对，我们不能喧宾夺主，还是要回归是谁为主，他才是主要的。他只是被授权的，在这个105条被授权的，同意的同时被授权的。所以如果这个甲失踪了，谁可以指定？乙可以指定吗？哎，之后就问老师，哎，老师，那如果是乙失踪了，乙失踪你就报失踪，准备让他死亡了嘛，就好啦，你就是事故发生嘛。你问我乙失踪了嘛？乙失踪就当死亡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江老师建立起一个很重要的架构，偏偏这个问题也有人去提出来。他说：“同意跟授权一样嘛， 这是有学者反过来去批评江老师的想法，他说：“你说105条那个同意有包括一个授权，以授权甲去指定受益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授权。”他说：“怎么可能？同意跟授权是不一样的。”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这样子的批评，就是可以去质疑江老师的地方。然后后来有另外一个江老师的学生，他说：“我们再看一下106条，搞不好有其他的空间。”那106条的空间在哪里呢？106条说，由第三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权利之移转或出资，非经被保险人以书面承认者，不生效力。有看到吗？他说权利的移转或出资，非经被保险人以书面承认，不生效力。所以它代表的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可以自己来决定，一定要经过被保险人的承认。可是承认，你学民法你就觉得很奇怪，承认不是事后的吗？还不会事前允许？对，然后你就开始想到这民法，你也知道保险法说用一个民法没有非常同意，他这里是只要书面同意的话就会产生效力，怎么样？所以这搭配106条，就有学者说可以进一步再支撑江老师的意见，他是说一定要经过被保险人的一个授权嘛。等于是说，你的权利的移转或出资，一定要经过被保险人的一个授权才会产生效力。所以，第一个质疑有学者去用了106条来做一个补强。有人说用106条了，可是这个说法又有人再批回去，再给你讲你批在哪里？在第一，这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再批回来。第二个层次是说，你看106条讲的是什么？移转或出资，什么是资？就是去押嘛，去担保嘛，去借嘛。我们是不是学过一个东西叫做保单直借，或是终止契约的想法？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120条保单直借，保单直借，这条很长哈，这条很长，大概看一下就好。他说：“保险费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不然得以保险契约为质向保险人借钱。所以他借的就是以保单价值准备金为质去借钱嘛。我说过会有保单价值准备金会有储蓄的效果嘛。所以他说他讲的是什么权利？契约的权利啊，106条。另外一个问题啊。”106条之权利两个字，应该指的是契约上的权利，不是这种受益权，好吧？例如保单价值准备金嘛。所以你看，其实这个问题哦，是现在我看起来感觉很合理，其实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法条本身并没有处理到这样子一个争议，没有处理到这样一个争议。你觉得谁来指定会比较合理？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被保险人指定比较合理，因为是被保险人的利益嘛，保的是被保险人。所以他自己来决定他的钱要给谁，应该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怎么会是要我自己来决定呢？是吧？所以我们从法理上来看，的确是看得出来，有以来有一个指定权会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偏偏从法条，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基础。江老师讲了很多了，但是也一直都被批评，有很多种反驳他的方式。啊，可是这个提出来说，好像106条不能用，好像106条不能用，所以未来修法说希望是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更正，进一步的更正的，这问题还是很大，问题还是很大，在法条上的应用上还是有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告诉你有两说啦，你就如果考到这里，一定是谁考的？江老师考，好吧？这样讲可以吧？如果问谁来指定受益人，一定是江老师考。如果真的去问这种很烂的问题的话，我没有说他会不会问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方你自己要多注意一下，指定权人这一块，有一个江老师认为是说，其实本质上是要不然是经由被保险人的授权来做一个指定的。那保险金的归属呢？这里刚刚其实我们也有讲到，他说已经指定受益人的时候，金额就不可以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应给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的一人或是数人。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依保险契约确定的时候，就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逃避遗产税的一个很以前很大的基础啦。以前呢、啊，以前通常都会引用这一条还有所得税法来去做一个规避遗产税啊，遗产税法。遗产及赠与税法，大概有好几个条文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合法节税的手段，合法节税的手段，因为它不是被保险人的遗产，所以一定可以逃掉一个遗产税。那你拿到保险金算不算所得？又不算所得，所以被指定为受益人开不开心？很开心，哦，很开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这什么义务都不用负担，变成受益人几乎没有任何的义务，完全没有义务。你目前到现在有需要什么义务吗？受益人啊，到时候会有一个给你一个提示，那提示蛮好的，而且这个受益人义务非常有梗，是在58条，是唯一一个受益人的义务。全部保险法里面唯一写的一个义务，其他可能是抗辩可以对抗，但是没有要求受益人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但是58条特别写了一个受益人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要通知保险人。我们等一下就讲到，等一下就讲到这一个条文。他写归写，但是更好玩的是下一个问题。啊，受益人本身是非常好的啊，只讲权利不尽义务的啊，真的非常好。所以。作为一个受益人呢，他有可能会被人家变更，有可能，因为只要要保人或被保险看你不爽的时候，他就把你换掉。你这个人上次骂了我什么三字经，我看你不顺眼，我换掉。所以受益人经指定之后，除非你有事先声明放弃处分权外，原则上要保人都可以再用一个契约或是遗嘱去变原址，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改它，但是如果要保人跟被保险人不同的时候，应该要得到被保险的书面同意，因为一开始我是同意，在一开始这个同意只授予你一次性授权，让你指定这一次受益人，你下后来要换的时候，当然要再问我一次嘛，就算用江老师的逻辑去推，对吧？你这一次同意我是同意你这一个受益人的，不代表你下一个变更的受益人我就同意，所以你还要再回来问我一次，这个你自己要留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的地位移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因为受益人本身是一个身份的指定嘛，一定是指定某些人、某个人，他看对他才会提为受益人。所以你可以私自把受益权被人家指定的受益权做移转嘛？逻辑上当然是不可以。这个观察106条跟114条就看得出来。我们来看114条啊，106条我们看过了。114条说。受益人如果没有经过要保人的同意或契约载明允许转让者，不可以将他的利益转让给他人，因为受益权已经被指定在你身上，你可以这样再转指定嘛？我再指定一个 X 说啊，不是，不要是我再指定他嘛？可以做这样子的移转吗？当然是做不可以啦，因为他是看到丙才愿意指定丙为受益人，如果你自意的就可以做移转。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这个指定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可以再指定给跟甲说，哎、欸，他同意你指定我没关系，我再换人就好。所以这个指定有什么意义，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他绝对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受益权本身虽然是他人所赋予你的，但是还是具有一个身份的专属性，是不可以任意的去做移转，除非已经声明放弃处分权。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处分权一放弃，代表什么？受益权确定。然后受益权一确定，受益人就可以做处分了，懂吗？受益人就可以处分了。二逻辑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江老师对于受益人整个建立起来的基本架构。最常忘的就是这个受益处分权啊，处分权在受益人的里面，它逻辑是这样推下来，受益人的地位移转。好了，大概知道江老师的架构就好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记江老师在干嘛。我们要去看的是加一个故意行为，故意行为，这东西有考过哎、欸，有考过，尤其是选择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考到这个东西，蛮好玩的，蛮好玩的。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的故意行为，还有一个地方有个受益人的故意行为，请你搭配134条一起看，好吧？这两个条文有很大的差异哦，121条跟134条的条文用语差很多。一个是什么？受益人故意致或虽未致，有没有？一个是把人家弄死，一个是没有致死，但是你故意把人想要杀人没杀成啊。在121条是不是分致死或虽未致死？然后可是，在134条它写的是什么？故意伤害被保险人的无保险金额请求权，无保险金额之权，有看到吗？它是故意伤害被保险人者无请求保险金额之权。然后134条就像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未遂时，被保险人得撤销。一个是得撤销，一个是直接丧失。比出来没有？一个法条是说，虽然没杀死，你也是直接丧失保险；另外一个是虽然没伤害到，但是你是得撤销。看出来用语有差哦，用语有差，你自己写选择题注意看一下，121跟134有差哦。到底听不听得懂在讲什么？好，一个是既遂，一个是未遂嘛，好吧？你就自己去看一下。一个是既遂，一个是未遂。啊，有分寿险跟伤害险嘛？对，是一样，寿险跟伤害险。然后在上面这个地方，它不是说丧失受益权，就是无受益权嘛，就变成无受益权嘛。啊，偏偏这里一个未遂的地方，如果是寿险没杀成，它也是无受益权，但这边是一个得撤销受益权，就这里不太一样啊，得撤销嘛，得撤销。他说你问我什么立法条上面，他就会觉得伤害跟杀人不一样嘛，伤害跟杀人有点不一样嘛，举重跟轻重要分明嘛，以免失衡，他一定是这样想才会这样定嘛。得撤销有可能不撤销，所以它是有差的啦，你看一下条文就懂了，这选择题比较有机会考。那个如果真的是121条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的时候，保险人本身还是要给付，只是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哦。记得条文的用法是写丧失受益权，保险人的责任还是在，保险人的责任还是在。为什么呢？在11页的地方我帮你们写好了，帮你们已经写好了。他说对于被保险人而言呢，仍然符合偶发性原则，是被人家杀欸，我哪有什么办法，所以他本身还是符合偶发性的要求。而且是既然是受益人所谓的不法行为，应该要处罚的是那个受益人，你为什么要处罚到被保险人？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它的效果是丧失受益权，保险人仍然要给付，不是不用付哦，不用付哦，不是不用付哦。所以故意行为我们现在讲过哪几种，你可以先来凑一凑，凑不凑，凑一下故意行为，故意行为，好，我们就举寿险就好，寿险条文都有，现在甲、乙跟保险人，然后还有一个丙，要保人被保险受益人，先讲被保险的，他故意嘞，走哪一条？这是寿险，109条嘛，故意自杀嘛，他故意自保，所以就故意自杀，109条啊，有吗？自杀条款，来问一下，有哦，好再来，啊，如果是甲故意嘞，你就把 第二项把它看完，然后再加上一个二十九条，反正二十九条两边都可以用了，然后这两边都可以用到二十九条，都一项单数，这是一个基本规范，只是它是授权，我们就看一百二十一条第二项跟一百零九条就好。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受益人故意的地方，你可以看一百二十一条第一项，所以故意基本上都处理到了。所有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的地方，法条都有处理到，他们都会故意制造事故发生嘛？故意干嘛？应该不会有人说保险故意制造事故发生吧？故意把人家杀死说，哎、欸，我要赔哦，吃保证做善事啊，不可动人嘛，所以这也不需要去规范，所以就这三个地方都有规范到，你就知道就好了。所以这个故意制造事故发生，刚刚已经讲过121条第一项。我们就举把第二项再看完，好不好？第二项是说，要管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这就是我讲过的最奇怪的情况，为什么要管人致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不用付钱，然后受益人致保险人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你说仍符合偶发性？所以同时间来讲，不管是丙杀他还是甲杀他，都具有发性，他都不是自杀。啊，为什么这边是不负责、不给付？啊，这边为什么是丧失受益权？这里有很大的矛盾啊，非常大的矛盾，你自己要多多留意这样子的矛盾，真的很矛盾。为什么呢？没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保险法就是定的不好，保险法真的定的不好。那个腰保自费保险死亡竟然不赔，怎么想都怪，对不对？我想我知道，我们刚讲过目的性线索了吧？二十九条二项单数讲过了吧？二十九条二项不是讲过了吗？上次不是讲过，应该讲过目的性线索吧？二十九条有没有讲过？讲过啊，二十九条都已经到第二回，二十九条应该讲过吧？对啊，讲过。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神都好像跟我讲，老师我都没听过，我就让我很紧张。好了，所以这个受益人的故意行为，他是写在第一项，第二项写的是腰保人的故意行为，好不好？这样知道就好。那我们再回来讲，继续看十一页。那十一页这个地方的第二点，他说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的时候，保险金之归属，这里是江老师提出来有问题。他说，如果只指定一个受益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很正常嘛。但是如果有数个受益人，其中一个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时候，怎么去做区分？把这个问题画出来就好。应该后面有一个题目可以直接来解。我看，就直接看后面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这样搭配，我们再回来看就可以。他说，甲以自己为被保险，向乙保险公司投保死亡险600万。甲跟乙投保600万，保是死亡险。那他指定的受益人有两个哦，他是腰保也是被保险的吗？他指定了两个受益人，一个是 A， 一个是 B。受益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一定要一个吗？没有，受益人会有两个的时候。而且受益人哦，你不指定的时候，现在保险实务会怎么说？法定继承人。他会指定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好，讲一句废话去讲，并明定其受益比例各为一半，明定哦，各半。那这时候呢，假如这个 A 因为基线赌债遭黑道恐吓，为了筹钱还债，故意杀害甲，企图领取保险金，请问甲死后 A、B 各得多少保险金？所以这件事是谁做？A 去把甲杀掉，很明显 A 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这里你应该想直接就想到121条第一项，第一个一定会想到121条第一项 A 丧失授权，啊 A 丧失受益权之后，保险人是不是还是要给付600万？重点是这600万怎么付，对吧？这600万怎么分？600万怎么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来看看这个600万呢，如果我们先去看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已经帮你放上来，现在是17、18条了，17、18条。十第一条是照着抄啦，你看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不负保险金给付之责，啊，对吧？写了一下，要不然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被保险人故意致杀后残废，被保险人因犯罪处死，就这样大概讲了。好，然后接下来继续翻哦，翻到18、12页3位，他说受益人如果是受益人故意的时候丧失受益权，然后最后一句倒数最后的一句，如有其他受益人的时候。丧失受益权之受益人原应得之部分，按其他受益人原约定比例分配其他受益人。看到这一条是法条没有的，你可以对照121条，两个条文对照一下。121条的第一项是怎么写？前项情形，如果因为那个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导致没有受益人的时候，他就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所以121条是写没有受益人的时候，那这示范条款是说，如果有其他受益人的时候，依照约定比例分配其他受益人。看得出来哦，它是针对一个是完全没有受益人，然后一个是还有受益人的情况。而偏偏哦。江老师是对这个保单实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实务嘛。依照这个实务的分法，会是 B 得600万，直接把 A 的部分分给 B 嘛，其他受益人来区分。那江老师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意见，他会认为说，你看，在这个案例里面，某甲是不是已经明确指定说 B 只能拿1/2？A 只能拿1/2，现在 A 杀死他 ，B 应该也只能拿1/2吧？他已经原先的意志表示什么？拿1/2。所以江老师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在这里，甲之争议已指定受益权之分配嘛，他分配了，他已经决定 B 只能拿1/2。既然 B 只能拿1/2，那 A 的那一块怎么办？应该要做一个类推适用 ，B 拿1/2，也就是300万，然后剩下的300呢，作为遗产，作为甲之遗产。可是法条可以直接用嘛？法条刚刚121条第一项已经请各位看过，它写的是没有受益人的时候才作为遗产。在这里面还有没有受益人？有吧 ？B 还活着 ，B 还有受益权，所以是类推适用121条第一项，它是类推适用。好，所以这是江老师提出来的意见。江老师提出来的意见，往回翻到11页的地方，就是上面江老师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如果指定数个受益人的时候，保险金的分配应该区分情况来定定，这就是江老师这一段特别不同意见。如果已经明确指定受益范围，则不法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之部分，应归属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然后，如果没有指定受益权人的受益权范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由其他受益人来做一个均分。这是江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文章，最特殊的就是类推适用121条的一项，跟文一是没办法相符的，因为文一是说没有任何受益人才作为遗产。这是江老师的想法，江老师的想法是特别急的，这个题目就可以点出。江老师对于这个意见不同的做法。所以受益人这个还蛮好玩的啦，受益人还蛮常有这种有的没的争议，偏偏江老师特别喜欢就是受益人的讨论。 周远的讨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三页的地方，事故发生后的处理。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这里首先要务当然是事故发生后有个通知义务，在五十八条的地方。首先的要务就是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刚刚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五十八条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法条明定受益人有通知义务的条文。不过有定跟没定差不多，为什么？我们以前说五十八条违反走哪一条？走六十三条，对不对？那你把五十八跟六十三仔细对照一下。我相信很多人看保险法的时候都不求甚解，你仔细对照一下。五十八条写要保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跟在事故发生后五日内通知保险。然后六十三条跟你讲，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在五十八条的期限内未通知的时候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请问受益人要不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你对照一下会发现，六十三条没有写受益人如果没有在五十八条期限内未通知的时候需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写到吧？所以唯一的这个义务也没有什么用，它没有规定违反的效果，一对照就出现了嘛，很明显没有规定违反效果。既然没有规定违反效果，说学者就开始争议说，为什么要叫受益人去做一个通知啊？没道理啊！所以他开始做了一些批评。他说，同为大陆法系的德日，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然后受益人应该是一个纯享权、纯享利益不尽义务之人的，我就讲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爽的人，真的。那第三个三角形跟你讲，在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一旦发生死亡，保险就要理赔啦。受益人有没有通知跟事故发生通知义务的目的是不一样，没有什么关联性。在其他险种中，应该认为保险人已经有具备专业调查的知识，也不用特别去要求受益人为通知。然后，更何况未通知的时候，受益人就还拿不到保险金嘛，因为保险根本不知道事故发生，怎么会拿到保险金？所以本质上，受益人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关系人，他唯一一个规定比较有他的重点的是在哪里？是在二十二条第二项，我们讲过一次，它是一个抗辩的对抗，有没有印象？二十二条第二项。要保人为他人利益订立之保险契约，保险人对于要保人所得为之抗辩，也可以用来对抗受益人。这样子的一个条文就够了，有必要去特别规定受益人的义务吗？不用嘛，因为要保人的义务如果不履行，就会有抗辩嘛。类似的抗辩就可以用来对抗受益人啊，所以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特别把受益人定在五十八条啦，没有必要把受益人定在五十八条。其他其实用二十二条第二项可以处理，反正定的也跟没定一样，所以当作没看到它算了。好，这个五十八条会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之前讨论过通知的期间跟通知的方法，有印象吗？在讨论那个相对强制跟绝对强制规定的时候，有提过。首先，这个约通知的方法。实务跟通说是认为可不可以做额外的约定，还有印象吗？用书面通知这样子的约定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做特别的约定。这里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书面的通知是可以的，因为有利举证嘛，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那少数的意见认为说，他就已经说是随便都可以通知，你怎么可以去给人家一个方式的限定？这是蒋老师的意见嘛？那通知的时期呢？他。实务跟通知都认为是可以做一个特别的弹性调整，因为保单实务本身就需要有弹性啊。少数说又是蒋老师，他说最短就五日，不可以变一个更短的，不可以变更短。在之前讲相对强制那个地方考过一题，然后第四个违反效果的地方在于说五十七条可不可以用，六十三条已经确定可以用了嘛，所以可以讲那五十七条可不可以用？我们认真来看一下五十七条这个条文，其他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他说，当事人之一方对于他方应通知之事项大于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外，无论是否故意，他方都可以作为解除契约之原因。他写的是契约当事人之一方，契 契约当事人是一方。所以五十七条这个条文，它如果发生在这样子的案例里面，不就是说，如果五十八条可以用，假设五十八条可以用，现在甲未通知，是不是就可以符合五十七条？但是如果是乙未通知，可不可以用五十七条？以这个被保险的，就车子啊撞坏了，甲方乙的车子吧，甲没有通知保险人可以依照五十七条去解除契约。如果是乙没有通知，他可以去解除契约吗？五十七条是写什么？契约的当事人，契约的当事人，当事人是一方对于他方应通知之事项而代通知。当事人之一方对于他方，这里是当事人吗？契约当事人吗？不是嘛？所以依照条文来看，这里是不能跑五十七条。好，套得出来这样子之后，你就看五十七条定定的合不合理。五十七条问题就在这里。请问出车祸的时候是被保险的比较容易发现，还是标保比较容易发现？标保还是被保险？一定是被保险的。几乎所有的状况都是被保险最能够发现到，除非被保险人是那个死掉那个人嘛，还是没办法托梦啊，不可能嘛。所以逻辑上来讲，被保险人对于整个情况所有的通知，应该是他最有需要去做这样子的通知嘛。被保险人很正常嘛，因为他是我讲过一句话，知之最甚。的一个当事人嘛，知之最甚的一个当事人。所以既然他是知之最甚的当事人，又有一个最简单的思考逻辑，你是一个立法者，谁来讲通知义务最高，最通知的时候花的钱最低，一定是乙嘛。他不需要查证的，他直接看到事故发生他就去通知就好。所以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为什么某甲没通知的时候会解除契约，某乙未通知的时候不可以解除契约，是不是有轻重失衡的可能？很明显轻重失衡。所以其实五十七条啊，这个条文第一个被批评的就是轻重失衡。第二个被批评的问题就是效果太严重，他就直接走解除契约，就要维护原状，然后又不跟你讲要不要退还保费，所以回归民法二五九是不是就要恢复原状？所以它效果又很严重。第三个问题就是，请问目前为止五十七条学者说唯一可以用的是什么时候？主观的危险增加嘛，还有印象吗？因为五十九条第三项去走损害赔偿，然后五十九条第二项他就去走五十七条，唯一的适用可能啊。唯一适用于主观之危险增加，这是学者采的一个线索解释啊，这是要做一个线索的使用，因为这条文烂。会这样解释是为了限缩适用范围，所以你觉得已经可以有六十三条对五十八条做一个保障的时候，你会回去跑五十七条吗？不会吧？为什么会有人问五十七条？就是我讲的受益人的通知义务没有违反效果，所以有人说哦，受益人没有通知就回五十七条解除契约，你会不会觉得更扯？更轻重之人，受益人没通知就可以解除契约，而且不是走损害赔偿，是走解除契约，所以五十七条不可能在这时候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不可以，没办法，因为五十七条这个点很烂，它的轻重上有问题，然后效果太严重了，所以学者唯一能够认同的就是主观危险增加，没有尽通知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去做一个那个依照五十七条解除契约的效果。 啊，当然五十条很难用，因为它只限定于契约当事人，问题还是很多。好，所以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你就是大概我们大概处理到这样啊，其他还蛮难的。事故发生的通知有很多问题，他是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请问他的损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损失是什么，没有通知他的损失是什么，有点难哦。没有通知会增加鉴定费用，这可以想得出来。然后没有通知可能会扩大损害，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损失到底要怎么样去证明，我是觉得有点难度，有点难度。所以六十三条很好用吗？不好用，不好用。还有什么时候讲到五十八条？还有你讲吗？六十四条的时候，就是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的违反，有应该讲说六十四条第三项的除斥期间，在解那一题的时候有提到五十八条哦。回去你们要再自己把它搭配在一起，在讲六十四条处置期间的时候，有讲到五十八条的问题。好，那这是五十八条，我们大概讲了三次或四次了，这是最后一次讲五十八条，就帮你们大概提一下以前讲过什么问题点啊。好，下面这个相关资料的提供呢，这个东西啊，它基本上是没有法条去写。他的法理依据是诚信原则跟最大善意契约的要求，诚信原则跟最大善意契约的要求，他的重点是为了什么？他是要让能够事故的发生确定他的范围，他让他行使代位权得以有办法去行使，然后所有要保跟被保险人得以取得的所有资讯，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提供。好，我们再继续看喽，他的违反效果。这是江老师讲的，他说原则上与违反告知义务做相同的价，很严重，因此仅得请求所生之损害，还可以要人家赔钱，你不好好做的话会觉得很麻烦，应该讲通知义务吧。而例外若系意图诈取超额保险金给付而提供假资料的时候，严重违反诚信，甚至有可能上次法院有，这全部都是江老师讲的笑话，没有一个法条这样写，没有。很抱歉，目前在台湾没有明文规定有一个相关资料提供义务，没有，真的没有，除非你在契约做约定，问题是没有，好吧？所以这个地方你是要注意一下，这是江老师自己提出来的四个字：协避义务。我们之前有讲过。在讲双户契约的时候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协议义务要求，这是江老师提出来的协议义务。他说从三十三条我们看得出来，所以接下来就会讲三十三条，接下来就会讲三十三条。在三十三条这个地方，我们等下会搭配七十条的又讲一起讲。这个三十三条是什么东西？他说，好，我们看法条了，看条文比较好懂。但是好多保险人对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避免会减轻损害之必要费用所必要所生行为所生之费用负偿还之责，而且偿还数额与赔偿金额合计虽超过保险金额，仍应偿还。它的重点是什么？提高救助意愿，控制损失。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有个某甲跟保险公司投保。假设保是1000万的火险，然后保的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价值1000万，全保了，全部都保。那后来呢？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某甲看到这房子上面烧掉，然后想说啊，赶快拿东西去喷它，把这个火弄掉，不然它会继续往下延伸。所以他就拿了一台灭火器，灭火器长这样子啊，大概就这样了。灭火器去喷它，那喷完之后呢，一不小心这面墙也坏了，水柱太强了，或者是什么墙壁会潮湿腐蚀的，什么都可以，反正就这一块也坏。但是最后火势有停下来，火势有停下来。然后因为他喷的灭火器呢，一罐不够，他大概喷了20罐，好吧？假设喷20罐。20瓶，家里还存蛮多的，分了20瓶的灭火器，分了20瓶， 灭火器。终于把火势扑灭了，但是哦，他这个屋顶的损害是800万，其实好像没有特别救他太多东西嘛，屋顶就值800万，然后正面墙又值100万，然后这20平，哇，让他贵一点好了，这样子不然你会觉得灭火器这么贵，会价值观偏颇。墙180万啊，180万，好可怜，才这样才就一点点。然后这个灭火器的20平价值30万，哦，一瓶1万多也蛮贵的。好了，为了数字凑一凑了，这样子才可以凑一次解决3个问题。所以真正的火灾烧的地方就是火烧的地方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是泡沫造成的伤害，泡沫。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泡沫灭火器20平啊，二十平30万，我自己都觉得很扯，50平好吧，50平30万，喷了50平花了30万，所以大概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整个火灾保险保100万，1000万，然后整栋房子是1000万，大概这个地方要分成3块去做讨论。首先，这里有一个，哎，说3块变10块，这里有一个800万的火烧损失嘛，火灾造成的真正损失。另外还有一个180万是你为了救助这个房子而使的房子其他部分受到损害。这个我们要去看一下70条，好不好？70条的第二项，为了救护或者是因为救护保险标的物导致保险标的物发生损失者，视同所保危险所生之损害。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注意一下，1到70条第二项，虽然火灾绝对不会保泡沫，这可以想象吗？火险不会保泡沫，但是第十条第二项会承保事故，有没有变成一个承保事故所生之损失？所以其实这个事故里面真正发生的损失是多少钱？所以是890万，真正的损失。啊，可是他针对这个损失，他要去做了一些救助，这就是这里讲的30万，最后一个30万。这个30万就是我们要讲的33条的救助费用，要不要给？要给。难就难在这里，你看980加30不是1010万吗？也就是1010万啊。980加30是1010万，是不是超过了保险金额？所以要不要给？你去看一下那个33条说，如果救助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时候，还是要给哦。33条说，救助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部分，人应偿还。然后这个偿还的地方其实还是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边是保足额的啊，你看到，所以偿还的这个费用它的比例，你继续往下看下一项，他说这个偿还的比例依照保险价跟保险金的比例，我们保的是1000万分之1000万，所以你这个10万是全部都要给，好吧？1000分之，所以是100%，因为题目的设计刚好会这样。如果它是不足额保险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比例分担的问题，可能是1000万的100%，保900万就变成10分之9。针对这30万，我们只分配10分之9，懂我意思哦？因为那条我有跟你讲，对于前交费用的偿还义，保险金额对保险标的之价值比例定值。如果这边只保900万，这个30万就会变成，在这里保900。这30万的分配就变成30×1000分之900，懂我的意思哦？因为你承保的风险只有90%，所以你这个房屋标的所生之必要费用，你也只承担90%的义务，懂哦？就这样。 所以这就是33条。所以33条的重点就在提高救助意愿，但是会不利于保险人控制其责任上限。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点，因为它会让保险人很难控制他真正会承担。我看这个是不是超过1000万？他的你觉得保险人在估计保费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最大的责任上限是多少吗？他定了1000万，他一定是用1000万来想。但是加了这一条，哇靠！如果这个拿的是黄金做的怎么办？如果他喷的灭火器是什么全世界超级耐科技之类的某种电子虫、微电脑虫，丢进去把火吃掉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这种东西很多，现在什么都耐米嘛，什么都跟耐米有关，粉只要细一点就耐米，连洗衣粉都耐米，然后地板那个什么东西擦它耐米，然后耐米漆、耐米板擦，我讲耐米粉笔都有，什么都耐米，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变成是非常高贵的一种设备，然后就价值不菲，但他为了救他自己的房子，有可能搞不好花2000万去救1000万的房子，有可能。很极端啊，但是搞不好哪一天真的有这种博士，疯狂博士做这种事情，很难讲。所以这个地方不利于保险人控制他的责任上限，的确会在计算保费的时候让他自己心生一些疑虑。然后违反的效果，如果损害扩大与义务的违反有因果关系，则保险人就该扩大之部分可以不负保险给付之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条文，请看98条第二项。条文到底可以用哦？这是江老师提出来的，还是可以让我们再去做一个思考？不过我会把江老师所讲的意见转述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自己心中自由评判一下。98条第二项跟你讲，看危险事故发生后，经鉴定如果是夭亡或被保险人没有经尽了一个合理的方法去保护标的物，因而导致增加的损失的部分，增加就讲增加的部分。保险服务赔偿之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如果他去救他的话，只会烧到980；如果不救他，可能会全部烧光光，对不对？如果现在保险故意不烧他，不故意不去喷这个泡沫，他整栋房子就会烧掉，然后你去救他，会只有损失980，所以是额外增加了20万的费用。假设这个我们不把它想那么贵，我们就只想说，如果某甲不去救这一栋房子的火灾的话，这个火灾是不是全部烧掉是损失1000万？然后现在他去救，虽然有点白目，用了什么泡沫，然后弄一弄，他损失了980，但是不是比原本的全损更好一点，有好一点嘛？所以他为了让保险，为了让夭亡人跟被保险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他去赋予他的一个可以不用管那个保险金额的上限，但是反过来，他又去搭配了一个不好的效果，就是如果叫你去做，你不做，扩张的部分我就不赔，当然难证明啊，当然难证明。所以正反两面，他都做了一个，像是这叫做什么威胁利诱都有嘛，威胁利诱两面刃都做出来。好了，98条继续往上看一下，看一看96条吧。98条是定在其他财产保险里面啊，所谓的其他财产保险为不属于火灾保险、海葬保险、陆空保险、责任保险及保证保险之范围，而以财务或无形利益为保险标的之各种保险。所以98条没有适用所有的险种，依照条文的定法，没有适用所有的险种。所以98条只有法理可以让江老师用，在这个案例里面，98条是没办法用的。98条只用在地震啊，要不窃盗啦，还要不还有什么？现在海上火灾、洪水险，还有什么？那个雷击的有雷击的，还有雷击的，反正还蛮多的。其他财产保险还蛮多，但是98条定在这里嘛。所以他火险的地方其实是不可以用的。好，大概知道江老师讲了什么。最后一个他江老师真的很参与我们保险法的那个争点，非常参与。他说，请问33条是不是用人身保险？ 刚刚我们在讲战场，说我们要努力的去防止那个损失啊，我们要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超额保险金的我也都会给付给你。但是33条是不适用在人身保险？人身保险有哪几种？人寿嘛，健康嘛，伤害嘛，年金嘛。哇塞，我们来想想，什么叫做让保险人比较不用承担那么高的损害，不用承担那么高的损失？第一个是人寿，第二个是，好，加健康啊，然后第三个是伤害，第四个是年金。好，人寿这种一条一条来看啊，你看看法条，因为它33条是说，33条重要主旨是什么？让保险人赔少一点嘛，让保险人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那101条来看，什么是人寿保险？人寿保险人的责任是被保险人在契约规定年限内死亡，或契约规定年限人生存的时候，就付契约又付依照契约付给付保险金。所以人寿分保身跟保死嘛，保身我每次会接保身大帝，让大家笑一下就好，没关系。有保身跟保死两种，保身是什么？保身就是说你活越久领越久，保死就是你死了我会给你钱。那你想想看，继续把它套进来，怎么样让保险人不要赔保身的情况，就是给他死。对，我写白话一点，你会比较好记。把他杀了，保险就不用继续付嘛。然后什么叫保死？如果要搭配33条嘛，我们搭配33条来想，就是让他活，就让他活。请问谁会让你活？你妈也让你活，医生也让你活，谁也让你活，连你的老师都让你活下来，对不对？所以让你活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看，人寿保险里面保身跟保死，这是活越久领越久，这是死的会给钱。你就想想看，33条怎么用？再看健康，健康是什么？再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一下健康保险它定义的保险事故是什么？125条说，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疾病分娩或其残废或死亡时付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它的重点是疾病分娩这两件事嘛，对？因为疾病生分娩。病跟生小孩，生小孩，白话点讲也会比较急。所以你要让他不要赔，就是不要生病。那不生病什么？看医生，医生也可以让你不生病。你连吃维他命都可以让他不生病，对不对？那再来让他生小孩的时候赔，所以你就不要生小孩。搭配33条反过来讲，就是不要让他生小孩，所以。你的老公或是你的太太有装避孕器的，是不是就有助于保险的？因为没有分娩嘛，就是不要生嘛。所以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不要再举例了，觉得蛮无聊。大致上就是这样。这样我直接把它从头到尾讲完，因为就说哇，看来人身保险是完全没有适用的可能性。让他活下去，让他死掉，让他不要生，让他不要生病。那他是更扯，他是因意外所致之伤害、残废或死亡，他是因意外所致，但他不要出意外，所以就把他关在家里就好了，不要出门嘛。所以你想想看，这怎么样去适用这整个人身保险？所以江老师把这里全部套完了，其实你就自己回去想一想，练习想一下，有多白目就知道。江老师的结论是说，无适用之必要啊，这是江老师的意见。江老师的意见在这里，他说根本没有适用的必要。当然，反过来一定有学者去做不同的批评嘛。如果你要反过来讲，肯定说会说什么？上面举证的江老师说了，他是一个一个去讨论总则嘛，总则一体适用，这是待会法律人最会讲的废话。总则一体适用，再来是文意未排除。这两个，我觉得你们念法律到后面用自己掰都掰得出来。文意未排除，法无明文限制嘛，文意未排除。所以这个肯定说，他基于这两个理由，认为33条也适用在人身保险。好，江老师用一个非常实际的、鲜活的例子跟你讲：你把人家杀了吗？你把人家让他给他水喝吗？ 或者是不要让他生病，不要让他生小孩，怎么想都不对嘛。哦，所以你帮人家堕胎流产，那不就是33条了？对吧？照这个逻辑来讲，你就这样去想想，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好、哦，好，所以适用范围人身保险这一块，记得江老师认为是没有适用。人寿保险单400条嘛，也没有规定33条的内容，没有，你找不到人寿保险单400条，找不到33条的内容。好，其实江老师这个人真的蛮有趣的。不要跟他聊保险法都很有趣，真的。就他讲保险法的时候，永远都只有他是对的。然后讲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听你的意见。江老师，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看到江老师，就你看到他的时候，我敢跟你打包票，不是全身白，就是全身黑。他就两种穿着，从头白到尾，然后从头黑到尾，是白上衣、白裤子、白皮带那种白啊。然后黑上衣、黑裤子、黑皮带那种白哦，蛮酷的哦。他就是白衣道长，他们叫黑衣道长。我觉得他现在比较爱穿白色，因为他现在太瘦，他想要胖一点，所以他就穿白色的，全身都白色。就是我们都叫有时候叫他白衣道长，蛮有梗的。你们有生之年应该看一下江老师的风范，总要有机会嘛，去看一下，看一下江老师的风范，非常好笑。他是一个有梗的老师。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老师可以当成这样，感觉是不错，感觉是不错。好，我们先讲一下代位权，再来休息。基本上讲一下代位权的想法，好吧？代位权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有人说啦，我们整个民法制度建立在侵权行为之上。然后下一句话其实就是，侵权行为的制度之所以可以健全，就是因为有保险制度。那保险制度之所以可以维持，就是因为有代位权。所以三个逻辑推下来，一定跟侵权行为有关系，一定跟保险制度有关系，然后最后一定会扯到代位权。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说，现在某甲可能被别人撞，可能被一个某乙撞，然后他自己有保保险。所以一旦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学民法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某甲可以跟某乙依照民法184条行为，说他赔偿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你学民法学到死，就不就是这样？然后对方可能只是一个乞丐，一毛钱都拿不到。所以真正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保障我们拿到钱的，反而其实是这个保险公司。所以这个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伸张，还是最后只拿到债权凭证的，非常难讲。所以你只有靠你自己去做一个风险管理，去保保险，才有机会拿到真正的钱回来。所以你在一个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至少同时会产生两个权利，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公平正义，一个是真正的商业运作。好，所以这样讲完之后，如果是你，我讲完你一定会选二。可是还是有人会选一啊，看你要怎么选。好，我们来看一下举证物件。好，假设啦，我们选的一，还是我们选的二？如果我们选择了二这条路，保险的人就会给你保险金嘛，很正常。他给了你钱之后，这就是代位权要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有一个损失？所以你只能够拿到一次性的填补。你的车子被撞了，你告他财产权的侵害，然后他车体险赔你，只能赔一次，不可以让你拿到两次的钱。所以这时候我们势必就要产生53条的代位权，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选择了一的时候，二的时候，那我们再画一个图啦，一模一样的图，只是我就不写那么多人的名字。一样有两个权利让你选，假设你选择了这个怎么办？就是有人白目啊，去选侵权行为怎么办？然后有学生会问我说：“哎，老师，如果真的这么白目，你去选侵权行为会怎么办？”请你看一下条款怎么处理，好不好？我看一下那个住宅的财产产险，产险叫代位权嘛？住宅的39条，住宅火灾基本条，地震基本条嘛。 而言39条。因为像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学生自己心中很容易有疑惑，因为法条没写这样，没写到这一块。39条处理的是一个禁止不当得利，然后40条处理的是一个代位权，就知道这两条放在一起，就是代表的两种情况的管道。他说，本公司应依本保险契约约定之方式赔偿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物所致之损失。那被保险人如果有其他赔偿请求权，或其他有保险赔偿请求权者，不得借保险的获得损失补偿以外的不当得利。所以我说只能拿一份嘛。如果被保险人或其他有保险赔偿请求权之人之损失已经由第三人赔偿的时候，就该移获赔偿的部分，就不可以再向本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了。看到吗？好，本保险公司如果不知情还这样给你的时候，你就要还给我。所以重点就是，如果你选择了这一条路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赔了。这个东西法条没有写，可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知道，你的损失在这一块如果已经填补了，这个权，这一个可以主张的权就已经填补，在这个契约看起来是不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损失，你的损失是零嘛，所以他也没必要赔你。啊，你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做这件事？有可能会有人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实务上，只要有这个步骤，这代表的就是出险，不是出血哦，是出险，不是内出血，是出险。保险单发生过一次事故，出险，只要出险之后，下一件事情就是隔年一定会调保费。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容易出车祸，人家5年才一次，你丢今年发生一次，隔年又发生一次，他就比较有机会去调保费，因为保险人赔太多次啊，针对你这个人，他就说你是高风险，我去调保费。所以有人会基于这样子的考量说，哇塞，现在这个一看起来很有钱，我跟你告就好了，告赢之后，我隔年的保费不会被调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还是有可能做出这样子的选择。不是说100%的所有人都去走代位权，仍然有可能大概有5%的客户会去做侵权行为的要求，只主张侵权行为。假设两个金额是一样的，假设是一样的话，偏偏有时候不一样，所以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再讲一下那个代位权的部分。所以在代位权这个地方呢，看一下。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额后，得以自己的名义哦，因为整个权利已经移转过来，在15页相应的15页，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使原本属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他们说认为他就是一个法定债之移转，所以在这样子的考量底下，你一定要留意到几件事情。他就是这个184转过来，所以他的抗辩。它的时效，通通都会计受。它是旧的权利，旧的权利会一切都计受，自己要记得一下这件事情。会计受哦，旧的权利它会有计受的情况，所以原本你可能有，时效上的问题，就是甲跟乙那个侵权行为有时效上的问题。2年的啊，这时候如果移过来的时候又不行了，保险公司也不行了。如果已经发生过两年的，这样子就不行，然后甲跟乙就不能主张。转过来的时候，保险也不可以主张。假设如果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可是过2年，保险公司就会跟他说你事故发生没有通知，也会加赔哦，各有差，各个有他主张的方向。所以整个代位权有三大目的啊。第一个目的是防止不当得利，第二个是维持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第三个是确保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什么叫做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他是反过来想说，你看，如果甲已经拿到钱，他就不会告乙啦，所以乙是不是就不用赔？不是，因为乙会被保险公司告。如果你已经拿到足够的赔偿金的时候，你觉得甲会吃饱撑的去告别人吗？一定不会嘛。所以这时候这个权利如果是这样转卖给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告，所以它是维持了整个利益的衡平。然后这时候就有学生跟我讲说：“老师，那我缴保费到底要保什么？我 交保险费，保险公司还可以告到别人，然后他拿给我的钱，我还可以从乙那边拿回来。可是问题就是还是那个问题，乙有没有可能没有钱？有吗？那个风险居然变到谁身上？保险人身上。所以你交保费还是乙赚了一个无法得到赔偿的风险嘛？可能无法得到足够赔偿的风险，已经移转到保险人的身上，所以还是有一方交付保费，他方承担风险，一样嘛，还是有那个关系，对价关系有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代位权你要先建立起的概念，你要先建立起的概念，他不会让你多拿钱，而且他的存在会让保险人有机会拿到，加害拿到加害人，也就是侵权行为人。的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保费也会调低哦，有可能啊，因为我有办法会拿到更多钱，我保费就不用估那么高啊。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这样的，没关系，这样是吧？那就是要一直开，开越多。对，前面讲的。